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一下导引。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杨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欢迎杨老师啊。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日常健身过程当中啊，大家听到导引的时候，更多的比如说一些导引养生功法，我们会这么来说。而且有一些朋友可能练习的更专一些的话呢，是练习不同的导引术啊。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导引它的一个历史发展并不是非常的了解，那怎么就有这样的一个练习的功法，甚至可以说是导引这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就一直这样被叫下来了？我觉得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听杨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介绍讲解一番，让我们朋友们啊，在练习咱们这个中华传统的这个养生功法的时候，能够有更科学更全面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啊，首先还是想先听杨老师跟我们先去介绍一下吧，这个导引它是怎么一个名词解释好吗？ 好的好的。这个关于导引呢，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最初的最早的一个名称。最早我们现在可能听的最多的都是气功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气功是一个大的一个总称。但气功它有很多种类，比方说它有这个医疗气功，有这种这个硬气功，还有这个像我们现在很多老百姓的这个练习的健身气功，就它也有各种各样分类。其实在这个气功的这个古称，在最早的时候它不是叫气功，它就叫导引。导引呢是这个气功的古称，而且呢距离现在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从这个马家窑文化就可以，它有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那么导引呢，这个为什么时候变成了气功呢？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50年代的时候啊，在北戴河成立了一个气功疗养院。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是通过这种气功来治疗一些慢性病，所以说呢，就把这个导引呢就改为了这个气功。所以大家对这个有很多人，他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这个气功和导引两个是不是两件事儿，或者是 对，反正在我这儿我也一直以为这两个没啥关系。 他们是一回事儿，一个是古称，一个是现在的这个称呼。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依然也可以这样去认为，就是其实气功就是导引， 就是 导 引 就是气功， 对，它是用各种各样导引的术式来形成一种针对某些慢性疾病的一些套路。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些什么八段锦啊、五行系这些这种基础的这种大众的练习的这个内容，还有一些对症的一些内容，针对什么心肝脾肺肾啊、眼睛啊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导引呢，它历史非常悠久。它是怎么来的？其实它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华民族的劳动人民，他为了这个顺应大自然和这个自身的这种身体疾病啊，或者对外界环境啊做一些斗争所得出的一种产物。它也是我们国家非常这个 灿烂的这个瑰宝。 是 啊，那么呢，导引呢经历了这个五千年的这个历史，它的经历了很多的朝代，它在每个朝代呢都有不断的这个创新，不断的这个取其精华、取其糟粕的一个过程。 对，或者说是符合于那个时代 对 大家所需要的一些变化呀，或者说特点呀，应运而生嘛。 对，然后在每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一些比较有鲜明特色的一些这个对养生、对健身有一些建树的一些名人啊，或者是一些养生的一些大家什么的。 对 啊，那么通过不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根据这个劳动人民的需求呢，就创变了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针对这个劳动人民这种锻炼健身的一些套路。比方说，我们这个最早进入在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原始社会，也就是在先秦时期嘛。原始社会呢，就有了一个导引的一个萌芽。 哦 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本书记载的那个叫《吕氏春秋》里面就记载说，那个时候说这个有些地方，我们国家有些地方呢，就是比较这种潮湿。潮湿呢，当地的一些居民呢，他呢吃的东西也比较杂，然后再加上那个地方比较潮湿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 身上湿气比较重， 湿气比较重，再加上他的这个劳作可能也不是很这个固定，那这样的话就导致一些这个湿气在体内存积着，存积完了以后呢，就造成了这个瘀滞，然后造成了这种叫气血不畅。 嘿，那看来我们现在依然有这样的问题。 对呀、啊，现在那个是上班族 就已经发觉了， 尤其是坐着的呢。上班族就经常就会导致这种气血不畅啊，瘀滞啊， 而且湿气重，感觉现在好像大部分人身上都是这种状态。 对，是这样子的，有一些这种不良的这种生活的一个作息习惯呀、还有一些饮食上的不良的一些习惯，都会导致这个湿气加重。 对 啊，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的人呢，虽然也不懂什么具体的套路，但他们就会以舞来宣导。就是通过 舞蹈的舞， 舞蹈的舞，但是这个舞蹈舞它不是真的跳舞，它是指的舞动身体，舞动你的各个关节， 活动起来呗。其实说实 在的，对对对，就活动起来，不是说那个舞虽然是舞蹈，它不是说跳一段舞或什么的，不是，它就是把身体舞动起来。 对。 那么在舞动的过程中间呢，它就使这个湿气可以外排，然后呢，让体内的这个气血啊，这个周流，阻塞的地方、瘀滞的地方呢，给它通过气血周流把它给宣散开来。 那说白，其实就是让你身上能慢慢的发发汗。 对， 是吧，是这种理解、 对，因为你常年坐在那不动，它这个毛孔是闭塞的。 对， 它有一些毒素啊，包括湿气它排不出去，但常年累月长期的积在身体里面，就会造成某个地方产生这种疾病。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一会儿这不舒服，外在的比方说肩膀不舒服了，颈椎不舒服了， 对 吧，然后内在的可能这儿有就凉着了，这个肠胃不好了，肝胆这个代谢不好了，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是以内养外的。 是的， 因为我们的脏腑和经络都是相连的嘛，我们都是有关系的，对吧，那我们内要是没养好的话，外在的肯定也不行， 会，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通过各种各样，在先秦时期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舞动的这个身体，哎，然后来使身体呢达到一个这个阴阳平衡、气血周流、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雏形。然后随着这个历史的发展，又进入到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在那个时候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咱们都知道老子 啊， 老子在这个道德经里面啊，就讲了这个人的这个锻炼的这个重要性啊，而且在那本书里也记载了不少咱们养生的这种精华的一些理论体系。然后呢，他也是为咱们现在当今啊和今后的这个导引的这个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说呢，现在很多人也是根据先人留下来的一些宝贵的资料， 是的， 哎，然后再结合当前的人的这种生活习惯来创编一些健身的一些术式套路。 对， 所以说呢，在这个庄子刻意的那个书里面呢，就说到了这个每天我们要这个吹嘘吐纳啊，吐故纳新，要雄筋鸟身，为瘦而已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都是要做一些基础的锻炼，但这种锻炼叫动物过急的一种锻炼。就如果你超负荷的锻炼，就超这个能量体能的锻炼，其实对身体是一种伤害。 哇！ 所以我们养生要讲以不伤为本。 真的好厉害，在战国时期我们的这个先人庄子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认知了。 对，他在那个时候就对导引的概念有个最早的论述，就是这段话的论述。那么导引，什么是导引？很多人到可能听到现在还在纳闷什么是导引、 可能没听到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段。 对，有的刚刚进来的听众，或者是有的之前他没有接触过这。 对， 那什么是导引？其实这个导引啊，在这个 整个这个历史过程中间，它有很多的这种版本。有的人说就是呼吸运动，有的人就认为它就是一种呼吸运动，但有的人认为它就是肢体运动，跟呼吸没关系。但有的人认为它是呼吸运动加上肢体运动，哎，它就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历史的古籍的书籍里面，我们就发现，在众多的这种各个养生家里面，有个叫李毅的，他的这个解释就对这个导引赋予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种含义。他就说这个导啊，为什么叫导？导呢，指的其实就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导的繁体字，它上面是一个道，底下一个寸， 对，道义的道嘛。 对对对，他就说从寸到身，以寸引之也，其实就是一节一节的引，就是我们身体的肢节一节一节的引。对，那么在康熙词典里面也说这个导其实就是通导疏导，指的就是这个导气。哎，导气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导气使我们身体能达到一种通达，协调和谐自然，所以我们经常叫导气令和。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导气来使身体里的阴阳脏腑之间的平和，叫导气令和。然后引呢叫引体令柔。哎，他认为这个引啊，这个字就像古人写这个字，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开弓的一个、 提手旁一个弓字、 对对对，就像 一个人 在开弓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通过这个肢体的这个引伸引长，它叫这个引嘛，指的 有点像是拉开了，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抻筋拔骨。 对 啊、 对， 那通过这个抻筋拔骨呢，就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身体变得柔软，哎，使我们的筋呢它的韧性更好。哎，通过我们的这个抻筋拔骨，使我们这个骨头的这个结实，骨密度增强。哎、然后呢，这个人的这个柔软，人身体的练的就是各个方面越柔软，哎，你的这个寿命就会越长。 对，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 筋 长 一寸，对， 每寿 长 一寸， 十年嘛， 对，一下活几百年了。 哦，所以其实这两个字啊，就是通过刚才杨老师的这个介绍和解释，尤其是加上我们古人对于这个字体它的一个演变的历史的介绍， 对，对， 我觉得其实可以让大家对于导引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对， 反正从我这儿刚才的理解，就感觉像是把我们这个人就是给拉开了，就是引嘛，是把它拉开了，然后导呢，就有点像是我们身体各部位内部的一个循环，让它更通畅更顺畅。 对, 对、就是、 然后再加上我们又把它引开拉开了， 对， 那自然的这个 把它撑开了， 它可以达到各个地方， 对， 我们这个人整个 直达我们人的这个烧结。烧结我们说我们手指啊脚趾的烧结叫井穴，它是生命的源头。 对， 那井穴要畅通了，我们整个这个气血就能走到末梢之端， 你自然就会整个人状态就会很 好了。 对, 对，你看经常有一些手足冰凉的人， 对对对，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气血不足，气血不足他走到我们的原穴，就是我们身体有十二个原穴、那手上这个手在手腕上，两个手腕，那脚呢是在脚踝上。那如果说我们气血不足的时候，走不到我们的末梢的指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淤在哪儿呢？就淤在我们的这个原穴上。中医里面有句话叫五脏有疾当取十二原嘛、那么你当你气血不足的时候，它这个原穴的这个地方过不去，所以手脚就会冰冷。所以说呢，你通过练习呢，它可以 让它通畅起来嘛。 对，所以说呢，到了这个战国时期呢，就基本上李毅的这位养生的这个养生家 解释、 就把这个就解释，哎，解释成为了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健身术。 对， 对， 其实是应该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嘛， 对， 怎么可能分割开来的嘛？ 是的。然后，所以呢，在1973年呢，长沙这个马王堆出土的这个织锦的帛画，我们就从上面就可以看出有这个44个这个人物的这个造型、 对对， 有的是拿器械的，有的是徒手的。 嗯， 那么这个造型里面呢，就显示出有的是一种治病的，啊，有的是专门是健身的，那么有的就是一看那个动作肢体的，就在做肢体的运动，那么还有这个呼吸运动的一种图像也在里头，比方说养呼啊这些。那么在这44个动作里面都可以体现，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引身，它在里面这个有这个鸟身的动作，就是所谓的叫引体令柔。 对，所以就更符合刚才提到这个李仪他所介绍的这个呼吸运动加肢体运动结合的这种健身术的解释了吗？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紧接着就到了秦汉时期。到秦汉时期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史书上就记载，在那个时期的这个秦朝的建立、就是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灿烂和、 辉煌。 辉煌，对。 是的。 虽然有这个，就秦始皇不是有这个说咱们说焚书坑儒嘛、 嗯， 但是呢，他这个有几个是不在其中的，其中就有一个医，就是跟我们这个健身有关系的这个中医，他不在里头，所以流传下来很多这个先秦的这些跟这个养生健身方面的书呢，就很多，就很庞大， 很宝贵啊。 对对对、嗯，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是从他的那个马王堆的这个三号的这个葬物品 中， 对对对对，然后一起挖掘出来的。 嗯 啊，所以说呢，这个在整个的这44个动作里面，有男有女。 嗯， 有着这个上身穿衣服的，有裸身练习的， 嗯 啊，有这个模仿这个动物的这个动作的啊、 哦， 有模仿，所以我们为什么后面还有舞禽戏发生？ 对对， 就那 就 是 演化出来的，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有这个可以模仿动物，倒不一定非要做别，它也可以，因为我们人和大自然和动物它都是有息息相关的嘛。 嗨，我们本来也是动物变过来的，我 是 现 在 是 高级动物， 高级动物而已嘛。 对 对 对，所以说呢，这些。整个44个图里面，其中它就有健身的，有治病的两种、 啊、 就是有病就可以治病调理，没有病就可以先预防， 是的， 对吧， 真的 是 很先进的一些理念啊，依然体现出了我们现 在几千年前 对所认为的这种未病先防的这种体育融合的方式嘛、 啊、因为马王堆这个出土的离现在就是2100多年， 对对，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来练一个展现一下2000多年前的风采我经常跟他们这么说，所以呢从这个图的出土呢，在这个东汉和宋代就出现了这个舞禽戏啊、 嗯、 八段锦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对， 舞禽戏我们都知道是那个华佗， 是的 啊。那么华佗他有两名非常有名的这个 学生， 一个叫这个吴普，一个是叫樊鄂。 嗯 嗯，他们俩都是活，就是创造了生命的这个奇迹， 啊、对，都是长寿啊。 对，其实就是源于练他的舞禽戏的这五个动作的术式。 对。其实我觉得听到这儿，很多的朋友真的应该把耳朵竖起来。舞禽戏练完了之后都是会长寿的。那我们在日常的健身活动当中把它加进来， 一个是日常要健身，另一个就是一定要循序渐进，要不断的去练，不能说我练一天歇三天那就没有用了。 对， 通过这个时期呢，这个华佗呢也是。丰富了他的这个健身的这个理论的体系，同时呢、 嗯、 也为后代这些健身啊治病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对 啊、那么说到这个跟咱们健身养生有关系的这个导引，其实就离不开一个叫黄帝内经 啊。是， 对，黄帝内经呢是我国这个西汉时期哎、这个形成的这本书，它这里面呀、 嗯、 就提到了很多养生思想， 嗯， 包括现在我们现代人很多人在创编这个健身的一些术式的时候，或者是在指导一些养生的时候，都会运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的一些 啊，借鉴一下 一些知识。那么它这底下，它这个《黄帝内经》其实总的就概括我们经常听到的有这么几个，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 嗯， 起居有常，不枉坐牢，还有这个恬淡虚无。它主要是讲究的这几点。 嗯， 那么通过这个。讲这几点呢，其实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表达什么东西一旦过了那个 度了， 它就会产生一个不好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呢就是防止一切过用， 是的、 哎、就是它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思想，而且呢、 嗯、 要辟邪以防病， 嗯， 哎，要懂得去这个调养，这个通过季节啊节气去调养，要避开一些不好的东西 啊、 哦。你不能说天天我们每天练功，哪有大风往哪去？ 嗯， 像我们之前说不建议很多人在天桥底下锻炼，就是因为那儿的那个环境不好， 空气质量也不好嘛。 啊、因为天桥底下上面走车，它下面的重金属含量特别高。 嗯， 一旦这个你在里面调息吐纳练习，每天早上在这个天桥底下练完以后，你把这个重金属吸到身体里面，它就会进入到血液里面，很难排出去。 嗯、对 对，所以说我们要避开一些不好的。一个邪风邪气的这个地方去锻炼，所以说《黄帝内经》的出现也是给我们这个养生健身就提出了很多的这种指导的方向。 对， 所以在秦汉时期导引的这个硕果啊累累， 嗯 啊，很多这个导引学家就是说，恰如金秋丰收一般，给中华医学啊、导引啊这个发展技术啊，还有这个理论的发展，都奠定了非常厚的这个基础。 是的， 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经常去看这个《黄帝内经》 嗯。 那么从这个时期过渡到了这个两晋啊南北朝时期， 嗯， 然后这个时期呢，就社会就比较 动荡， 对 啊， 对， 比较动荡， 比较乱嘛，那时候 对佛家和道家的两大的这个兴起都是在这个时期。那到了近代呢，就完成了一个这个佛家啊，佛家是从这个东，从东啊渐渐引荐于咱们这个汉明帝，渐渐引进来。但到了近代的时候，就完成了中国的一个进程，就进入到中国这个佛教， 嗯， 推动了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学术交流。 嗯、 我们现在练的这个瑜伽 是的， 都是印度的， 对， 其实就是在这个 两 晋 南 北 朝， 对对对，从这时候进来的。 对， 很多人你看之前练瑜伽的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这个瑜伽到底什么时候到我们国家来的。 对，就只知道练，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的， 对，也不知道什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来的。 现在就明白 了，现在明白了。需要提起的就是在这两个这个南北朝时期啊，在养生方面啊，就开始兴起了这个服食， 嗯， 服食之风， 嗯，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饮食疗法。 哦， 对，之前 吃上要注意了， 对，之前就光说练了， 对， 对， 没说吃， 没有考虑过吃还有什么影响。 但是到了两晋的时候呢、哦，就开始说吃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也有一些走了一些弯路， 嗯， 也有一些不好的，就是说，有些人就说啊，服用一些什么金丹呀、啊，服用一些什么圣水呀、啊 嗯， 可能会对身体好。其实有的时候，它这个金丹还有圣水的水银含量 是 特别高， 啊、对， 最后就造成最后服的不但没有长寿，就造成了整个的这个内脏器官腐烂 过早的， 就是对，就是水银把它腐蚀了， 是的， 对，这样五脏六腑全部都给烧烂掉了， 对 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腐蚀的过程中间呢，也是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但是呢、 嗯、 也是现在大家逐渐的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有些东西就把它去掉了， 对， 取其精华，把它糟粕的就去掉了。 但是至少像您说的服食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是有了一个认知， 这个 时 候就有了，对，这个时候就有了，之前都是没有的， 对， 在两晋时期就有了。哎，所以说呢，两晋的这个时期呢，导引主要是注重人体的这个内部积极的这个因素，来强调这个动静结合、 嗯、 哎，然后呢再加上服食一些这个营养的东西， 对，对， 哎，它的形式呢一般不拘啊，它只要注重的是实效。所以说呢，这一段这个资料呢，也是在今后的这个指导我们的这些健身者，也是有了很好很宝贵的一个留下来了。 对， 啊， 对， 然后紧接着呢，就进入到隋唐时期， 哎，又是一个鼎盛时期嘛， 又是一个鼎盛时期。那么社会分工也日益分明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了导引、按窍、按摩。 哦， 哎，之前也没有说是按窍，都是自己练。 对呀、 啊，然后对，然后到了两晋又变成再加上一点 吃的， 吃的。现在又开始按摩， 别人帮你。 而且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都挺喜欢按摩的。 又明白过来了，从那时候流行起来的。 对，就是从隋唐时期流行起来的、 哦、 啊，就哎，别人给按着挺舒服的。 对呀、 啊，包括现在的这个足疗呀、马萨基这些，都是很盛行 的。 对 对， 很盛行。有的人甚至这个按摩一遍以后都很舒服，人说再来一遍。还再来一遍， 会 啊、有一个韩国朋友到这儿来，到我们这儿去做这个经络推拿、 啊、 把他都推睡着了。 他 我的一个朋友，他在韩国工作压力特别大，都睡不着觉。 会肯定的。 睡着了以后，人家那个服务员把他喊醒，他说再来一遍，又来了一遍， 当成了一个很好的助眠工具， 特别搞笑。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开始盛行按摩。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趣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冬奥，了解多一点。 我们今天从水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角度再去关注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的建设。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市政工程项目经理张家明介绍说， 赛时最大的使用需求应该是造雪用水。嗯，

广播书场即将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和大家分享导引的历史源流，我们就继续来听杨老师的介绍吧。 而且呢，在这个太医署，就在这个官方，哎，就设定了一些专门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有博士啊，有研究生啊，有学士、啊、来学习，就正式进入到学科，这正式到学习的这种学科的这个层面了。 就是、还是有按摩的博士研究生， 就有专门的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了。 对，对于我们现在的很多朋友来说，都觉得。哇，好夸张啊。 对，所以在隋朝太医啊，太医博士叫祝元方，他主编了一个叫祝病猿猴论啊、 哦、 他就是一个博士，当时就是一个 博 士了啊，所以说广泛采用了这个导引养生啊，还有导引治病的一些经验和方法、 哦、 啊，就是真正的一个学科在进行了。 是的， 所以那时候也有学校也有学生来培养、 啊、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把一些这个辨证实实的方法呢，就把它编成了278条，然后总共给它立成了这个213个法，哎，方法 真的就很细了、啊、 就很细了，就作为这个就把它列出来，又作为后面学生学习的一个方向嘛， 对，就有据可 学了。对对对，不像过去其他的反正就是各自搞各自的嘛，现在他就专门有一个这个。 是的， 然后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就进入了这个唐代。唐代是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一说唐宋元明进入唐朝， 对呀， 是最鼎盛的。 是的 啊，那么根据有一本叫这个《道藏》的这个记录啊记载啊，当时呢也是有一个叫《黄庭内景》，就专门介绍这个五脏六腑的。 啊、 嗯，那虽然他不见这个图，但是通过文字呢，他就可以结合这个练习者的这种病理呀、啊，然后结合这个时间季节呀、啊，然后结合相对应的药物来进行这个健身调理保养。 哇， 所以这个时期的这个导引和药物治疗就进一步结合起来了， 就是把前面那一会儿 把练和吃这个，就是把这个患者呀、啊、除了练还给他结合相对应的药，就有可能会减少量啊，或者换一种这样子的方式。 还有像您说的把时令季节这些全都考虑进 来了。对，都考虑进去了，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增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也难怪那时候我们强大呢，就已经有了这么先进的这种认知理念了。 外国人就是我们到国外去教课，他们太佩服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他说你们居然把这弄得那么细，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24节气什么哪跟哪儿，不懂。 对， 然后他在这个图中就说了，这个导引除了这个综合的，他还有针对这个什么、肺啊心啊、脾啊肾，它就变成了各种各样对症的， 就更细了， 更细了， 每一个部位怎么去调理它。 对， 都有 一些方法了。就在这个时期，唐朝时期就开始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医学家，大家都知道孙思邈。 是的， 孙思邈他是号称他是叫什么药王 啊， 对吧，他其实从小他身体特别不好、 嗯、 最多活40多岁就 不得了了，但最后他活了这么的高寿，是因为他对这个养生还有中医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药和这个健身的一个非常这个醇厚的这个这种底蕴， 所以说把他的自己的身体调理到这个 对 高寿， 对, 对他这么的高寿，可能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孙思邈有多大岁数，我们必须得告诉一下大家，才能让大家有 更应该是历史上说活过百岁吧？ 是的， 因为孙思邈他有名的叫千金方嘛，就对他的这个方子就研究，都去研究他怎么样他，因为他是通过他自身的这种实验， 对， 用他自己来作为这个 实验品，其实就是 对来告诉 不断的去尝试， 来告诉后人他的这个科学的依据，所以他通过这个长期的有效的实验研究，通过自身的这种实验的这个经历， 对， 然后告诉所有的人，你人每天都要加强这个自身的修养锻炼，还要这个心胸宽广，还要这个光明磊落，要情绪要安定，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养心嘛， 对， 对吧， 对，你的这个情绪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作用， 对，所以他就是专门有人说的叫孙氏这个养生思想孙氏养生思想 对 对，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有他也有这种十二月养生方法，这个十二月养生方法其实就是把这个节气放进去了， 是的， 十二月的节气， 对， 不同的季节应该练什么样的，然后用服食什么样的这种营养的这个，你看现在他们东南亚一些国家，比方日本啊、韩国，一到转换季节的时候，就会去抓一点补药啊，抓一点来调补一下身体。 经常喝中药， 对， 不就是我们这儿的吗？ 虽说是中药，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吃的东西，因为我们说药食同源嘛。 对， 其实它有些中药的药材，其实平时也是我们吃饭做菜的时候用上的。 对， 其实它就是把这个身体啊找一个平衡。 是的， 啊，所以说呢，就他的这个十二月养生方法里面也有丰富的这个养生的这个养生学的这个内容在里头。 嗯， 那么从这个时期结束以后，就进入了这个宋元时代。 嗯， 哎，唐宋元明就到了宋元时代，其中呢，在宋朝这个时代里面最鲜明的就是八段锦。 啊， 八段锦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就比较接触的就比较多。 哦，那时候就已经基本上成型 了。对，在宋朝的时候，八段锦就是马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广泛的这个 流传了。 对，流传就流传了，大家都知道。那么八段锦呢，它是有这个有战士的， 嗯 啊，它也有这个做事的，而且它分为什么文八段、武八段。 哦 啊，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以锦字命名的功法还特别多。比方说我们说的八段锦我们都知道了，还有十二段锦大家也知道，是吧，见人欺用十二段锦。 对， 那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的有四段锦，有二十四段锦，有十六段锦，甚至还有百段锦。 那看来就是它都是以数字加一个锦， 对， 这样来去命名啊。 它为什么加这个锦啊？ 对呀， 为什么加锦？ 要是我真要问的，您就问我了，我只能把问题踢回给您了。 它这个锦字啊，其实你看这个锦，它是一个金字加一个帛， 对， 金帛。那么在这个古代的时候，这个金帛代表是什么？代表的是一个什么？精美 啊， 华贵 啊，是， 对吧？像这个金帛一般都是皇家才能有的， 嗯， 老百姓哪有什么金帛的东西啊， 对， 穿的衣服都是老粗布的， 嗯，对， 对吧，皇家的就自己可能都在金丝的， 比较高贵嘛， 对啊，他们的这个织的这个织锦啊， 对对对， 都是带那个金丝，所以它是金帛嘛，过去的织锦里面是有金丝的， 对，像蜀锦嘛，我那时候知道， 对，它其实就指的这个术士非常的精美，非常的这个华贵，非常的有效果，所以它叫锦字。 哦， 对，像我们现在八段锦八是八个术式动作嘛， 是的，对， 段它是八个术式，既可以成为一个动作，也可以成为八段动作 啊， 哦。最后 可以说理解为就是八节， 对的， 动作嘛， 对，它既是八个单个，也可以作为八个段落。 哦， 对，然后呢，最后这个锦字是不变的，对， 真是 它的精美，它的华贵， 对， 所以大家现在 明白 了，就 今天又长知识了啊，长了好多知识。 但是它虽然说这么多锦，这么多术式，各种各样术式，但是它总的还是。概括的特点啊是两点， 嗯， 第一个呢就是在精炼古代的这个导引的基础上呢，把它们连贯成套路了。 对，其实这样就更方便大家 去 做了。 过 去 都是练单式术式，单式啊。第二个呢，他就运用这个术式，就用每个术式啊， 嗯， 再结合这个中医理论。 哦， 就比方说我们第一是两手托天理三焦， 对， 它是就调理我们的三焦经，它不就结合到中医上面的这个经络了吗？ 是的， 这个理论结合起来，哎，然后呢？对我们的什么心肝脾肺啊某个脏器啊来进行一个重点的这个锻炼，然后呢来发展这个方面的这种健身的这个效果，从而呢就正确的去引导练习者呢更好的去健身， 是， 对吧，要不然再反正练的问这反正练这个有什么用啊大家都不知道， 对，而且以前大家可能就是你练这一个就光练这一个， 对， 然后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功效，但是现在把它编成套编成结，然后我们再一起去这样练习，并且是把这几个刚才说的心肝 脾肺肾全都针对到了， 对， 那你的这个练习其实效果就更好，健身效果主要就是特别能 体现了。所以说宋朝以后啊，经过数百年的实践证实了确实是这样。之前大家练习的时候不知道美式动作，但都知道歌诀，但是不知道它具体的这个理论体系，健身的这个特点在哪。 对， 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咱们学养生的，学这个导引气功的，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我不能说你这个动作练得很漂亮，那然后人家健身者问你这有什么作用， 对啊， 你说不知道，这老师就这么教的，你要这么教那就完了， 打脸了。 所以你必须说这个动作它针对哪个脏腑哪个好，这样你才能把人给教好，人家健身才有作用， 人家也愿意跟你去练，信你的了。 对呀，对呀， 对 啊，在道教呢，它这个长生术还有这个理学主静思想，在这个时期啊就相结合了。 哦，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啊，它还有坐式的，就是咱们这个 八段 锦 刚才不是说了吗？它是分坐式和站式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相结合以后呢，它就概括了两个特点。哎，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把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学说，五运指的就是五脏，对吧？这个五运六气学说呢，这和它的这个和经络原理啊，这个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将这个中国古代的阴阳啊哲理给渗透进去了。第二个呢，就按照24个节气开始练习。哎，然后突出这个按时行功。哎，以经治病，以经就是咱们的经络。 对， 哎，它有一些这动作，比方说按膝啊、捶背啊、捶背扣腿啊，比方说这个伸展四肢啊、 对对 扭转身体啊，这些动作通过这个动作和这个叩齿、咽筋、吐纳、调息，然后相结合，哎，进一步的达到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目的。 对，这都已经延续到现在了嘛？ 对，上百年了嘛。 是的，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就是宋朝时代呢，文人对中国的这个养生术的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比方说苏轼。咱们都知道这个苏轼，对吧？ 对，文章写得好，还好吃。 对，主张运动，又要主张劳逸结合。 啊，你看多会生活呀！ 对 呀， 人家这个就是人家这些大家们比我们会生活。 对， 还有这个欧阳修，文学家， 对 吧？他也是主张的这个养生观要顺应自然 啊， 哎，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哎，真是 是吧？到了元代。导引的这个建筑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呢，在前人的基础上积累了不少，大家可以用其中有一个叫丘处机，这个编著的叫遗生集，就他就很有代表性。他这个书上为什么有代表性呢？他这个书上就体现了春季养生、夏季养生、秋季养生，就是四季养生，通过这四季分别来阐述怎么样去防病，怎么样去治病。 都是非常有建树的， 对，他把这24个节气又变成了四季，这样就老百姓们就更加简单一点了。 对对对，大家就更好记了， 有的时候 对 吧？毕竟要有的不是搞专业的，确实研究不过来。你搞四季，春夏秋冬都得过吧？ 对 对吧？ 对， 哎，他就把这本书上呢，就把它弄成春夏秋冬了。 是的， 哎，这样大家现在都知道冬天该干嘛，夏天该干嘛，秋天该干嘛， 对对， 是吧？就更简单，对老百姓来说就更简单， 更容易理解， 去理解和推广嘛。 对， 紧接着就进入到明清时期，就经过了前面的。这种那么多时代的发展和繁衍，哎，取其精华去糟粕，到了明清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了。 对， 在大量的资料中间，我们就去伪存真，对吧？然后整理这个改造，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发展。 对， 其中有个叫尊生八件的，哎，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导引养生书籍，除了在国内啊推广，已经在1895年的时候，这本书叫《尊生八件》，已经翻译成英文，发行于国外了。 哇！ 就这个时候，在明清时期就有这样子的养生的这个著作发行到国外去了。 对，就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研究，只能靠从我们这儿去学习。 所以说，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正式打开了这种海外的市场。 对 啊， 对， 外国人就了解到咱们中华的这个宝贵的这个。文化 不断的去借鉴我们，学习我们。 对，如果说前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这个出去的，现在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对外， 对， 向全世界国门打开。 对， 哎，大家把这本书一翻译成英文放出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的养生文化， 是的， 博大精深，对吧？所以在明清时期呢，导引就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有其中有专家就说，一方面静坐法与动功在医疗保健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呢，也是加强了静功和动功与武术的结合。听清楚，与武术的结合，很多人不知道它与武术有好几千年的文化， 对， 五千年的文化。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明清时期，它的静功动功就与武术相结合了。哎，也就是说武术要稍微晚一点，它没有这个 导引那么早， 对 啊，它只是一个这个导引是前面是一个雏形，后来慢慢发展啊，然后慢慢才有武术与武术相结合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促进了这个武术太极拳的这个产生， 嗯， 丰富了武术的项目。太极拳的这种动作的刚柔相济啊，圆活连贯啊，有来有往，绵绵不断，这些哎，这种导引的这个套路术式是从这个明清时期发展起来，同时呢，它对于这个导引学的这个重大发展与贡献也是有帮助的， 是 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在这个明清时期啊，它有独特的风格，就流传到国外去了， 对， 哎，然后深受所有这个国内外的人的喜爱， 嗯， 而这个静坐保健功在医学慢性病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嗯， 啊，因为他有些病人是非常弱的，非常弱，他就没有办法行那个动功， 你别说让他动起来了，可能起身坐起来都费劲， 对，你看我们 靠着呀， 你像我们健身气功里面这个六字诀， 嗯， 六字诀就是针对一些体弱多病的人，他就是六字诀调息吐纳什么的，他 是的， 对啊，他就可以不用那么太累， 大幅度的活动 身体，对对对，稍微轻松一点， 对， 所以在明清两代是总共是544年， 嗯， 544年的这个两个朝代的这漫长岁月啊，大家就总结，不断的总结创新，使我们国家的导引养生呢就是更加的系统化科学化， 嗯， 所以说在这个几个时代结束以后呢，就百年，这个百年我们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百年， 嗯， 鸦片战争以后呢，咱们这个都知道哈，这个帝国列强这个侵略我们国家， 就是因为之前看到我们的这些 优秀的文 文化 太灿烂了， 我们的思想文明已经那么先进了， 对对， 他们的这个学习方法就非常的恶劣， 啊，你包括清朝末期那个慈禧太后也是特别会养生的， 对， 所以说呢，外国人就对我们这些文化 觊觎已久嘛， 对，对我们这个就嫉妒我们，就来破坏我们， 对， 哎，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导引的这个发展就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 嗯， 因为社会太动荡了， 是的， 八国联军也好什么的，这些就来分割我们的土地，然后又来欺负我们， 对，不一定能见到明天的太阳了， 对， 啊，哪还有时间去想这些养生啊， 对， 导引的这些练习功法了， 是 肯定就没有时间了， 所以说整整100年我们的这个国粹就差点就奄奄一息，就日薄西山，就已经快不行了。 嗯， 因为就是被他们这些列强给侵略的。 嗯， 哎，后来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导引文化又获得了新生，在我们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啊，那个刘少奇同志，他当时就是批准就是拨款，拨的就是给我们这个北大河堤边建这个疗养院。 嗯， 所以1955年了，建立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气功专业单位，就是疗养的这个单位，就是唐山的这个气功疗养院。 嗯， 而且很多慢性病的这个患者呢，也是在这个疗养院里面得到了这个康复和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调理，所以一度呢，把这个导引就变成了这个气功。 嗯， 哎，就是因为这个气功疗养院。然后这个时候呢，各个地的省市这个疗养机构就开始开展这个气功疗养的这个事业了，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就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地方都开展了这个疗养院、气功疗养院，但最早的就是唐山的这个， 嗯， 那个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吧，然后国家的这个还有社会啊，这个逐步就走上了这个轨道正轨了，所以呢，气功也是给这些练功爱好者，包括健身爱者带来了生机。啊，然后在不光是在各个这个医疗机构，还有在各个高校， 嗯， 也开展了这方面的这个课程的这个研究室， 嗯， 有很多的大量的医疗还有体育的工作者，就是根据这个继承了古代的导引的基础，然后推陈出新，然后又创变了很多大量的丰富的这个功法、健身的功法和套路， 嗯 啊，所以说呢，逐渐的。哎，在高校、在疗养院、在各个地方都形成了，也而且还产生了一大堆的这个一大波的这个研究的这个人才，高水平的人才， 嗯， 其中就有我们这个张广德教授，北京体大学张广德教授， 哦， 因为张广德教授也是河北唐山的， 嗯 啊， 很早就接触到了， 对对对，这个我们之后会讲到他的这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近20多年来啊，这个我们现在兴起的一个健身气功， 嗯， 大家可能都清楚，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和这个党中央的这个关怀支持，哎，帮助下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嗯， 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是在这个2001年 开始成立的。 嗯， 然后2002年呢，就组织了上百位的这个专家、教授、学者们来研究这个创编这个符合咱们中国的这个特色的传统的这种健身气功， 符合大家 对对对 一些日常需要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也是让国际的友人、国际的这些爱好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的这个导引健身气功。 对， 所以说呢，最早的时候是创编了1568，就是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和八段锦 啊，直到现在啊， 对， 依然延续嘛。 然后2003年就是全国推广， 嗯， 然后2004年就开始向国际推广。 哦， 对，当时呢，我就是参加了第一波国际推广，2004年去了欧洲4个国家。 嗯，哦， 哎，去推广这个健身气功， 那外国友人肯定也是觉得非常 特别喜欢。 对， 我们走到哪给他们展演，然后交流，然后还教他们，他们特别喜欢。 嗯， 因为他们之前都不知道， 对， 都不懂。 对， 在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增加了5个套路， 嗯， 又增加了5个项目，因为觉得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嘛，大众健身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我们不能光仅限于4个。 对，我们一直都说 要 因人而异嘛， 不断的创新。对对对对，我们 而且大家的这个健身需求会不断的有新的一些想学的知识， 而且我们要跟古人学习啊，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增强我们，丰富我们的内容嘛， 对， 是吧？所以说又创编了新的5套的这个健身气功，其中就有2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是导引养生功12法，另外一个是健身气功12段锦。 哦，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作为课题组， 嗯， 来组织这个专家学者去研究创编的。 对 啊，那么之前的8段锦呢，也是我们学校杨百龙教授， 嗯， 然后他是课题组组长，也组织一帮专家创编的这个8段锦。 哦， 啊，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分别由武汉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 嗯， 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医的专家张明亮老师。 都是我们的这些专家、 专家教授、学者， 哎，对， 啊， 大家一起坐下来， 对对，包括一些这中医的养生方面的一些高人，是吧？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大众功法有9套，然后我们的竞赛功法呢有4套。 哦， 啊，我们除了大众还有竞赛的。 那也就是说，竞赛的我们还是用刚才最早的那4个吗？ 对的， 就是1568。 对的， 然后大众一起练的话，就是不止那4个， 还 有后面新加的这5个。 是的，是的，是的。 哦， 嗯，不一样的。 对对， 这样的话就内容更加丰富了。 是， 有的就是更具有挑战了。 对对对，所以在之前看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一些这个展示交流活动当中， 嗯， 就看到他们有练这个五禽戏的、8段锦的，然后还有像练您刚才说的， 嗯， 我们这个健身气功12段锦啊，或者说是养生功12法，甚至我到后面我才理解了，说还看到一些这个气舞， 对对对 啊， 还有气舞， 对 对对， 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个练习的方式就更加的多样化了。 对对对，在上一届全运会，我们就是气舞第一次在向这个大众展示出来啊。那么气舞的方式也是通过9套的大众功法里面去截取一些动作，然后呢再结合这个主题背景音乐的一个素材，然后创编的这个套路， 是非常好看的， 非常好看的。这个就可以自己创新， 对， 它就不是像之前我们说这9式就必须按照这9套的动作来完成， 对， 这个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主题思想来创编音乐去选择， 就 给老百姓更大的空间去想象去创造。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练习积极性也就更高了嘛。 对对对，积极性也高了。然后我们你看马上这一届全运会又要开始，我们的气舞啊，包括我们这展演又要开始了，在下一周又要开始了。 是，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就是他的这个健身的这个越来越丰富了。 对，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杨老师给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导引进行的一个回顾，以及他这么多些年发展的一个历程啊的介绍，我觉得真的还是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大家啊去回望过去，我们这个导引它的一个诞生到中间不断的发展变化，以及把这些精华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在给它去继续 不断完善， 对，创新完善， 创新完善，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始终感受到就是这种健身形式的丰富多样化， 对，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做到了，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身体，